啊，这两个美国佬， 你们对一个小姐就这样无礼吗？ 小宝贝儿，是我 啊！ 混蛋，滚开！ 小宝贝儿，听见你的声音了。